世界变了，你也变了，记忆中的旋律却依旧。角落，生命中最美最美的那一刻，笑容藏在你我的心中。

就像唱歌，好多事物全被缩小了，心里不想放的就去了算了，让太阳把脸庞给晒得红彤彤，像鸟吹着口哨在树上唱歌，要想开往远方的火车，可以那么轻快的穿过山洞，当树上还很空，你要不要陪我？ 治愈系的特征是什么呢？是温暖的，是纯净的，是适合陪伴，这一些词呢在郭靖的声音当中都有体现，而这首作品更是把他纯爱女生积极向上的一面都表现出来了，让人觉得有一种鼓励的向上的态度。而接下来呢，就是带你听到同样是走纯净的路线，来听到侯湘婷，爱当然需要你大胆的来表达出来，分享一下我是一只鱼。 可不可以不想你，我需要振作一下，七八九月的天气像我和你需要下一场雨，需要你，我是一只鱼，水里的空气是你小心眼的坏脾气，没有你像离开水的鱼，快要活不下去，不能在一起游来游去，能不能让你清醒，爱是快乐的事情，我只有真心而已，世界末日我都不会离去，需要你，我是一只鱼，水里的空气是你小心眼的坏脾气，没有你像离开水的鱼，快要活不下去，不能在一起游来游去， 继续带你听到这首安静的翻唱作品。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分享一下李健，在他的声音当中呢，好像天生就有一种很理智和沉静的感觉，所以总是让人觉得显得那么的不紧不慢，从容有度。分享一下《绒花》。 世上有多美丽的花，那是吐芳华，铮铮银鼓展花开，一年